你而家听紧嘅系六十八号电台综合频道。 以下节目嘅内容只反映主持或嘉宾嘅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六十八号电台守灵夜话。 哇，真係大家听住啲旧货呢应该听好耐啦。唔係喎，嗰两集货呢并唔係翻做嘅，真係新嘅。只係一直出唔到街。 吞唔到出嚟。 咁、有一集呢就係、大家知道啦，我哋即係离开咗旧电台之后啦，嗰集係剩返落嚟嘅。 哦，即係貨尾嚟嘅，我哋嗰集。 咁另外嗰集呢就係、如果大家记得我有分享过嘅话，我哋咪有一次錄音好唔順利，跟住嗰日咧錄三集，但係咧就係、狂風暴雨啊嘛，出面 啊係 狂風暴雨， 狂風暴雨咁啊， 跟住咧就唔知點解啲因為咁樣啲器材出咗少少問題，就我把聲入唔到去啊嘛。 哦，係。 咁經歷咗好多次嘅擴展嗰個聲音之後咧，咁最後就終於都可以出翻嚟啦。 你揾得翻你把聲啦？ 又揾得翻少少啦，聽，因為應該透過你嗰、當時嗰支無線咪咧，就整可以錄到我把聲，所以好勉強地就將佢擴聲。咁當然就因為嗰集講嘅係關於你個 friend 嘅太平間嘅故事，我覺得唔好嘥咗佢，不如就出埋啦咁。 好。 咁應該有一個禮拜我哋開咗天窗嘅，咁啊今集呢你聽緊嘅呢就如無意外就星期日先出到街嘅，咁啊大家就體諒啦，咁隔咗一個禮拜應該牙癢癢㗎啦，發生咩事呢咁啊。 咪囉。 不過你放心，隔咗呢個星期呢亦都有少少嘅得著嘅。如果大家記得呢 ,10 月22號嗰日呢就發生咗一單好嚴重嘅車禍㗎、就喺呢、又係嗰度， 又係 個 位。 咁跟住呢就挑起迎起條人啦，因為報紙就成日話嗰度好猛㗎嘛， 講好多次， 又話好邪㗎嘛、其實報紙就講到話喺兩年前呢又係十月嘅時候，又係同一個地點，唔係同一棵樹，不過係同一個路段，咁又係同一款車，咁撞嘅，撞到爛晒啦，咁於是乎又係死咗人㗎啦，咁啲人就話好邪呀、好邪呀、咁好啦，究竟邪喺边呢？ 有啲咩咁邪呢？ 迎希呢就由23号开始呢就发晒癫咁呢就系咁抄关于呢新娘潭路嘅交通意外。嗱，我唔知大家会唔会咁无聊到呢，好似迎希咁呢就用咗两日时间去做 research。咁最初呢諗法呢就系话睇下有几多人死先咁啊。虽然好衰咁，即不过就为求揾下一啲嘅资料或者龙料，点解会系咁样样底下呢，咁就锲而不舍，揾下有一单，揾下一单，揾下揾下咧，到头来就发现，2001年咧，去到2015年，呢14年间咧，就死咗20人。 哇！ 系啦，喺呢段路，死咗20个人，即系话大约，即系你可想而知，就系佢大约平均一年。 死一两件， 一两件噶啦，真系。 系咯。 咁而更加令人诧异嘅咧，就系话啲人成日话自70年代起就有好频繁嘅交通意外啊嘛。 系。 咁但系咧，一直都冇人讲得好清楚。好啦，咁啊，藉住今集咧，迎希又会同大家讲下。咁啊，我呢个八卦功咧，就竟然无聊地 黐线嘅，真系，真系啲黐线。 黐到无伦底下咧，好就同大家抄旧报纸。结果呢，目前为止呢，我手头上只是抄到由1974年开始就抄到只是抄到1989年啫。 真是啲黐线。 就已经有十几单啦。当然90年嘅打后嗰啲都仲未揾到㗎。唔係揾唔到，而係未 search 到嗰度。咁亦即係话呢，大家有心理准备呢，嚟緊我会放上去㗎，放心啊，啲资料呢即係咁辛苦揾我冇理由唔放喺 fans page 㗎嘛。 啊、 我就会详细咁摆返喺 fans page 度呢同大家分享嘅。嗱、咁而家呢同大家分享就係、究竟有啲咩新发现 有啲咩古怪嘢喺呢個新倫潭路咧？咁啲人成日話好猛，咁究竟啊，神師兄你所聽所聞，你覺得佢哋成日講猛啊，猛喺邊度咧？ 成日講緊嗰個傳說啊嘛，新倫潭傳說啊嘛，講話有個新人跳咗落跌咗落潭度。 係啊，咁話說就有個會員。唔记得边条乡啦，大家自己抄啦。唔知五十年代 实有嘅呢个故事， 记得系五十定系七十年代《工商日报》，自己抄下吓。咁啊，某一日咧就有讲到关于新良潭，其实你揿新良潭 search 咧就会有机会揾到嘅吓。咁就关于一个会员咧就逼婚，个新娘咧俾人逼上花轿啦，冇办法噶啦。 系 咁，但系咧又好唔好彩咧，佢去到新良潭个瀑布嗰段期间咧，即系过桥啦，嗰四个轿夫就跣脚。成个花轿掉咗落， 飞落去， 落咗个跌水潭度，咁于是乎就浸死咗嗰个新娘。咁、但系呢个故事又究竟系真系假？到而家就冇人知嘅，因为神话故事咁神话。咁系咪真系个神就系、是、因为呢啲交通意外就系嗰个所谓嘅新娘攞命咧？事实就未必系咁。 咁系咩咧？ 嗱，据手头上嘅资料咧，网上普遍咧都认为就某一个灵探嘅团体啦，咁就只系追溯到1979年10月嘅一单交通意外，就话咧当时就有一单旅游巴失事嘅，咁翻侧咧就有成23人咧就受咗伤入咗医院嘅，咁于是乎就开始就有传就系话同呢一个猛鬼开始扯上关系，咁当然嗰个会冇讲到好清楚嘅，系咪同呢单嘢有关？只不过系话佢哋都想求证一下，究竟点解会发生呢啲咁嘅事情咧？喺呢个路上面，好啦。头先我讲到啦，我八卦到揾资料揾到1974年10月㗎嘛。啊，其实呢新良潭路第一单嘢呢就係、是、发生喺1974年10月27号嘅。呢坛嘢发生咩事呢？而可能造就到冤魂索命、或者揾替身有啲关系啦。话说呢单新闻呢就係、是、发生喺当日嘅下午5点钟。有一班人呢就其实沿住新良潭路呢就行过嘅啫。咁就應該係遠足準備回程㗎啦。咁、但係呢喺呢個時間就有一架私家車失控、橫掃咗呢8个人。最後呢就造成1死7傷嘅、不過呢1975年1月提堂嘅時候呢好似最終係2死6傷。2死6傷㗎應該係、最恐怖呢就係話呢個私家車司機呢不顧而去㗎。 即炒咗车撞咗埋， 横扫千军之后就不顾 走啦。 咁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咧，就带有一定嘅怨恨。 系。 于是乎咧，就由嗰阵时开始，陆陆续续就有好多交通意外不停咁发生啦。 系。 咁但系都唔系围绕住70年代啊，而系80年代。咁可能啲人开始有私家车代步啦。咁、又入去碾车啦。咁啊，於是乎就好多古古怪怪嘅嘢啦。咁喺80年代嘅時候咧，呢一啲嘅交通意外咧，主要都係集中喺呢個下晝嘅3点到5点钟。都係新事，多數咧唔係死嘅咧就重傷。咁即係好多時咧，你都係大惑不解嘅。例如呢一個1986年啦，86年嗰單咧就係喺4月13号嘅。不過呢單係凌晨時分，係丑時嘅。架私家车咧就沿住条路就行啦，咁啊撞山翻转，咁最后咧造成1死2伤嘅。另外咧就系喺89年3月嘅时候啦，私家车就撞到推单车嘅细路仔，少年啦叫做，咁啊两个人受伤等等啦。85年9月咧就有一单就撞到人嘅，咁一个女人死亡，几乎即系一年有一个啦，吓 系就一年一个， 一年一个咁滞啊，当时都系啦。我哋都冇办法理解啦，点解嗰一年即系咁厉害啦？去到你只能够话可能某程度上啲人揸车都唔系好睇啦。 咁、你嗰个时嗰个年代啲人真系揸车唔睇， 直到而家都系， 直到而家都系。同埋你嗰个位确系一个好， 听闻好多个 S 弯嘅， 好多个， 同埋系暗车嚟嘅，咁变咗啲人都唔系好遗意，咁啲车经常觉意就开快咗， 系啊，唔觉噶真系。 咁于是乎就碌咗落去啦。其实呢好多时都系跌咗落去同一个位置嘅。初期呢就系话佢哋一失控呢就会扭态。 一樓睇咧，其實幾乎都係同一個灣附近噶啦，都係喺呢一個涌尾嗰個 S 灣附近。咁一樓睇咧就衝咗落去同一個山坡度。咁所以咧就有一單新聞咧就係奇聞嚟嘅，就發生喺2005年。2005年咧嘅11月到12月期間咧，就總共有三單嘢咧就喺同一個位。成架车掉落山坡嘅，咁其实咧喺十二月嘅掉翻嗰架车上嚟嘅时候咧，就发现嗰个山坡下面仲有四架车，已经系烂晒嘅四架车。咁原来就系过往喺同一年过往咧，都喺同一个位度上咗落去嘅。不过奇特奇在咧，虽然车 难上嚟嘅， 冇办法系咁跌啊！11月14日跌一架，16日又跌一架，得鬼闲同你执啊！都咁样，咁但系咧。呢一啲个案咧都系伤嘅啫，咁就都冇话死人。 我跌咗落个， 好神奇， 跌咗落去竟然系伤啫， 好神奇， 斋伤冇事。 嗱，咁究竟有咩发现咧？喺呢个当中，成日话猛鬼啊，咁又讲到啊，既然1974年单嘢系第一单，又死咗个女人，又不顾而去，咁而呢单嘢都拖咗成都好耐，咁先至叫做审结啦啊。咁变咗就。究竟话嗰、那个，如果我假设真系冤魂索命啦，揾替身啦，会点咧咁？咁原来咧，嗰、那个女人死嗰日咧，即系1974年10月27日，咁就当年系甲寅年啦，即系虎年啦，就系甲戌月辛丑日死嘅。 系。 咁之后咧，咁阿盈禧就八婆，咁啊抄咪头先所讲咯，抄咗成。差唔多100单嘢噶啦，呢度已经 救命仔。 大部分咧，我都发现咧有个共通点嘅， 系 好多时咧都会见到有戌月啦、辰月啦，同埋丑日，即系呢啲发生意外嘅机率系比较高嘅， 系 嘅日子嚟嘅，月份同日子，我就觉得恐怖咧，就系话咁系唔系同呢个人所拣嘅有啲关系咧咁。特别咧就系话喺丑日咧就最多嘅，例如丁丑日啊、癸丑日啊、己丑日有两个添直头。咁啊更加离奇咧就系话，如果计翻五行咧，辰戌丑未咧都系属土嘅。 系。 咁而呢啲发生嘅几率咧，辰日啦、辰月啦、戌月啦、丑日啦，仲有呢个未日啦，系比较多嘅。 系。 发生嘅比较多。反而其他嘅咧少啲，咁啊变咗咧就又增添少少诡异啦。我觉得点解会呢啲日子会特别多咧？吓嗱，我就咁我手头上嘅资料咧，都已经讲紧起码都有20啊，系关于辰戌丑未日所发生嘅事情，令到我就大惑不解啦。特别过咗2000年之后咧。大部分即系出事嘅时辰咧，就系指时到人时啦。咁主要原因咧就系话，大部分人都会喺呢个时间都系练车。 诶，嗰个时间飞咯， 即系嗰度飞车啊。咁所以咧就 特别多， 难免就特别多啦。同埋咧，通常遇到丑日咧，必死无疑系啦。 逢丑必死， 逢丑必死禁制。所以就我就联想起，会唔会同呢、這个？1974年10月27日呢个辛丑日有啲关联呢？会唔会系呢个人喺当年嚟讲呢？佢未走就留咗喺嗰度， 佢多多年 嘅咯，系啦，唔奇啊，因为呢喺及后嘅日子啦，即系讲紧80年代嘅时候呢，其实好多时都系喺丑日或者戌日呢，都系发生意外嘅。虽然时辰上好多时都发生喺下昼，但系呢佢哋嘅日子呢多数都喺丑日发生嘅。基本上都系好离奇嘅，咁就算唔系丑日咧，都有未日啊、戌日嘅占多，咁大部分都系辰戌丑未属土嘅日子发生嘅。就喺呢个部分啦，大家就去思考一下啦。嗱，如果大家以往都冇去寻根究底嘅话咧，咁啊不妨试下谂下呢个部分啦。咁点解会同属土嘅日子会一夹埋嘅时候，佢发生意外嘅几率会多咧？咁就係关于呢个新娘潭露女发生嘅事情。 点解会係点解通常会喺正嗰啲时间或者係嗰个相冲。 如果我諗法呢夹个天干地支呢，天干呢我都有发现一个问题嘅，就係话最初我都以为呢同年份有啲关系啦。咁但係后来睇睇下呢就发现唔似嘅。 因为年年都有。 其实咁讲啦，即系啲人成日讲年柱、月柱、日柱嘅问题啊嘛。究竟呢三样嘢边个最重要啊嘛？ 嗯， 其实系日柱啊，日柱重要啲嘅，因为每一日所发生嘅嘢都好细微。 嗯， 年柱系一个大流年啫，但系你日柱每一日发生，你变咗你都唔知道自己喺嗰日会做紧啲乜嘢，发生咗啲乜嘢。咁但系喺而家咁样睇咧，分析呢啲数据底下咧，纯粹一个统计啦。咁就喺呢个属土嘅日子就比较多，咁就要好睇翻究竟新娘潭呢个地方点解会同土日会有相冲啦？点解冲得咁厉害啦？所以嗱，大家如果真系去呢地方搭车又好，其实巴士嘅机率好细嘅，出事嘅机率，我见的士都好细嘅，但系嗰度车呢条车车路其实都几比较频繁嘅，因为去沙头角嘅可以，吓咁但系问题咧就系公共交通工具咧就好少会出事嘅。出事多数咧都系电单车同埋私家车，咁啊客货车同货车，我手头上都系得一两单嘅，其他都系单车、电单车同埋私家车，咁啊大家就可以参详下啦。系咪因为唔熟路嘅关系啊？定一话系嗰个司机同呢个地方嘅时辰八字或者嗰一日嘅时辰八字唔夹啦？ 系 啊，呢个就可以多一个迷信啲嘅参考啦。 系。 咁亦都可以解釋，大家會覺得揾替身揾得咁嚴重啦。 係 嚇，咁啊，或者 佢咪其實某程度上揾替身揾替身。其實如果你咁樣講，我哋喺呢度咁多年嚟，咪其實已經都聚集咗好多個喺度咯。某程度上， 呢條路咧就應該好多下嘅，聽 係啦。 有陰陽眼嘅人啦，可能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啦，喺可能你都有去過。 我冇，我未試過夜晚去，我通常晏晝行過。 好多時咧都係同一個講法。就话其实周边特别嗰条路咧，两边都系非常非常多， 同埋因为你我印象中嗰段路系周围都系好多 树，所以好多时睇翻啲报道，全部咧一系撞山， 一系就树 冚树冲落斜坡，嗱三样嘢做晒嘅， 系 先撞山后冚树，再落斜坡。就系咁啦， 同埋因为其实佢啲佢嗰段路，如果大家有去过咧，应该就知，因为佢成段路佢有啲佢两边嘅树咧密度系基本上嚟你大 不见天嘅， 系啊，阳光普照嘅底下，其实基本上都可以系好暗嘅嗰个。 系啊，直到再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啱啱过去2015年10月22号发生嗰单嘢，一死一伤啦，嗰单嘢就个日子咧就系月未年丙戌月。新未日 又 中晒三个土中晒 土土土 系啦土土土，咁我就唔知道嗰个司机嘅时辰八字啦。如果知嘅话，睇埋睇下系咪系属土嘅。嗱，如果大家真系我谂应该几难查嘅，不过咁讲啦，咪试下咯，冇坏嘅。你查到的话， 我就应该查到。 我就唔从死者身上查呢个问题，我唔想啦，因为我好老实讲，呢两日查咧，越查就越恐怖嘅，真系觉得。 好多嘢，好多嘢。 因为最初谂就系只系查佢有几多单意外嘅啫，查下查下睇睇下就发觉，不如睇下日子啊， 睇埋佢日子之后又 睇埋啲日子啦，咁跟住就发现你咁样嘅咁。同埋咧有个特色嘅就系、是、多数都系发生礼拜六日嘅，即系话假日嘅偶发性就好高啊，因为通常就系列车嘅高峰期嚟嘅。 嗯。 咁同埋就喺凌晨时分啊，咁大家就可以注意注意啦。啊、我到而家为止大比数都系礼拜六同礼拜日嚟嘅，礼拜日就占最多，系啦。咁、应该就特别喺夜晚嘅时分啦，咁大家就冇乜必要就唔好去嗰度啦。 真系冇行过头啦， 真系嘅。咁呢坛嘢同大家解释一下点解会咁样啦、啊、就系、是、嗱、啊，当日有第一单开始嘅时候咧，嗰、那个人因为被不顾而去嘅人撞死嘅，咁变咗咧佢就要去。佢就当然唔忿气，佢要搵嗰个人报仇啦。 系。 但系同一时间就系佢，其实就算报咗仇，佢都走唔到。 嗯。 咁啊，唯有用咩方法呢？ 超度。 超度唔听，我都系要整死人。 收。 陪我。 搵人陪。 咁就开始嚟咯。 拉，逐个拉。 一个搭一个咯，咁啊变咗拉下拉下，咪越拉越多个咯。 唉，即系好多时候都系咁嘅。你 谂下， 首先嚟 十几年间 走咁多人， 就二十个。八十年代我只系数到一部分，都讲紧起码十个。咁九十年代咧，我就唔敢包啦，真系 几廿人。 你谂下一个路段死咁多人、啊， 咁唔怪得成啲人讲话成段路都 点解会特别邪咯？ 啊， 同埋点解成段路咁多咯？ 个设计咧，到而家都系七十年代嘅设计嚟嘅。 系。 咁你哋中意咁样碾车，要自己攞去攞条命嚟交。 即系同全锦，即系我之前讲全锦公路嗰条路一样啫嘛，都系旧式嘅路段嚟 啦， 都系特别多弯啊。 即系你林锦啊、全锦呢扎，已经讲紧系战后啱啱拓展嘅。咁你好自然就会出现咁嘅问题啦，即系你而家啲车个车速快过以前噶嘛， 系 以前嗰啲嘭嘭嘭咁有排都未到嘅， 好磨啊磨啊， 你而家嗰啲系快到讲紧咩啊？啱啱最近嗰架红色嘅车死嗰、那个，几秒钟抌到100公里嘅，香港适唔适合咧？其实啊， 其 实 你系，但系如果你即系我自己都试过坐人哋车坐飞过100。但真系唔觉咁快嘅，其实真系大坦白嘅呢、這个，你坐喺架车度，其实你真系唔觉咁快嘅。 咁有人话系嗰啲车好多时逢红色必死啊嘛。 系， 其实未必，因为我抄过咁多单嘢咧，好多时都系黑色、蓝色、白色都有，银色都有几部。咁所以咧就红色咧只系咁啱得咁巧，红亲必死啫，只系。 系。 啊。咁但係有个例外，就係有一个鬼佬揸住嘅红色重型嘅电单车都冇死到啊，伤啫。係啦。所以呢个只係个偶然啫。 係。 斜就只係斜在好多时呢，呢段路有个特色嘅，就係、是、除咗啱啱讲到个 S 弯好多时就係会出事之外呢、 嗯、 同时间就係好多时佢哋啲车呢炮弹飞车嗰啲位呢通常都係同一个位啊，以往已经死过人啊，今次又有人死啊， 跳过一粒过， 跟住又或者系即系又系冲落去同一个山坡啊，撞同一个山啊， 撞到一棵树啊，系啊， 啊当然咁多树你都数唔到，咁边棵撞过边棵冇撞过噶啦，嗰、那个你就无谓深究啦。 系、 啊，总而言之呢段路咧，个危险性在于就系话弯位多咧，你就唔好练得咁快啦。遇着呢啲土重嘅日子咧，唔该你揸车嘅时候打醒十二分精神。因为好多时呢佢哋都搵个理由叫避狗㗎。係。避狗㗎。单单都话避狗跟住就撞到扑街㗎。 边有咁多狗呢？我真係好想 问。我心諗就算真係多狗嘅狗唔死得你死。因为你开太快。讲到尾就係、是。有一坛嘢就叫避黑影，有好多单就係避狗。 其实方点会係狗 不 过 呢 多狗咩， 据传闻所讲呢，警方好多时呢就将呢啲不明来历嘅交通意外呢写报告嘅时候呢都话避狗嘅。但系人都知噶啦，就系话避乜鬼啊？ 边有咁多狗俾你避？边 有乜狗俾你避啊？一系你醉驾，一系你就撞好邪嘢啦。 即解释 你濑嘢啦， 解释唔到嘢。 争、啊、在你死唔死得咁解，你命唔命硬嘅啫。 系、 啊。即系如果你冇嘢嘅，咁咪冇嘢咯。你八字重嘅，咪冇事咯。 你命不该绝嘅，咪冇事咯。 咁啊，所以就啊。大家好自为之啊！ 自己小心啲啦，呢啲嘢。 讲到鬼呢家嘢咧，即系通常呢啲乡郊路段都梗系有啲鬼嘅。 我觉得点都有啲嘅、啊。 你有冇去过呢段路啊？其实 我有行，我有试过有人揸车车过去、 啊， 我自己冇揸过。 啊、 但系我试过去过两三次，应该都系两三次。嗰段路通常我未试过夜晚，真系未试过，全部都系日头嘅。 嗯。 都系觉得成个环境阴阴沉沉、奇奇怪怪咁咯， 因为 即系就算大白天都系咁噶。 佢始终都系一段太多树， 系啊，成个环。 我见咧，虽然我冇去过嗰段路啊，即系我最入去到丁角路啫， 系 咁就未去过，反而未去过佢嗰段路。但系咧，睇翻佢哋拍嗰啲影片咧，好多时都系好多树啊，灰灰暗暗、阴阴沉沉咁。 又系嗰样嘢咯，即系你唔知道，觉得系尘雾，一层气咁样。 呢个系一般人未必睇到，但系我哋会觉得，咦咁嘅死灰死灰咁。 系啊，即系尘雾嗰层气咁。 但 系 好密嘅，啲车系来来往往好密拢，但系 你唔系 都系咁样。 奇怪在就系你呢段路。即正如我成日都讲緊一样嘢，即我去过林锦我去过啦，全锦我去过啦、嗯。全锦其实已经相对已经最少车啦、嗯、因为而家真係我上次。 大埔道先恐怖。 大埔道真 係 恐怖。 搭住架74红 A, 我仲记得。嗰条线係好长㗎嘛，由太和返呢个观塘码头。 係啊， 我搭晒全程係坐好耐，坐到呕㗎，仲要係。 係真係会坐到呕㗎。 但问题係好恐怖，点解会呕呢？就是、因为好似过山车咁。 哇！喺大埔读片噶，嗰啲司机系 系左摆右摆噶嘛， 好恐怖 的！你唔好讲啦，就算而家你吐露港，你都会片噶啲车， 好少少咯吐露港。 我试过 同大家分享一下，试过就最近嘅啫。咁啊，盈熙就因为工作关系要去云泉先，即系粉岭嗰边，咁就搭旅游巴。咁啊，旅游巴回程翻将军澳嘅时候咧，前面有架货，好似系货车定咩鬼啊？行下突然间打白鸽转。 自己又转， 系啊，系好在喺边线咋， 系， 如果唔系真系好危险啊，亦都好在周边冇车，无啦啦自己打白鸽转啊，好在唔知系咪个司机吓识得应对，转咗两三个圈就停咗啦，就冇话漂移得咁紧要，即系佢唔系话漂移咁转嘅， 同埋佢冇嗨到隔篱线啲车， 我冇嗨到嘅， 系啊， 你系好莫名其妙噶，吐露港公路吓、 啊，奇怪啊，即系早嗰排。因为嗱，我头先啱啱讲到先，咪话传感同埋临感，我去过你上次讲过去传感公路，因为已经冇车，其实冇乜车噶啦，其实得翻唔知一架巴士定系都有架小巴，真系 传感就好似系得51号系会行 嘅 啫， 系好似得翻一架巴士， 即系去呢一个 定小巴啦， 山嘅 系啦，定埋小巴咯。咁你其实嗰段路其实已经劲少车嘅，坦白，但系咧都冇，即系我因为我上次去传。咁公路行嗰阵，我夜晚去嘅。上次讲过大帽山之旅啊嘛，嗰晚嘅大帽山之旅。咁但系问题系都冇林锦嗰段路咁，即系冇咁恐怖。就系你大白天秋光气爽嘅日子，你都见到层嘢好似焦住喺个面前。啊，系咁得意嘅咁样，跟住就 你问你啲 friend， 我哋啲 friend 有咩？冇啊。 冇啊。 好清爽啊！ 系啊，跟住但系唔系真有层嘢， 有乜嘢啫？ 跟住就有层嘢， 系 啊，有层嘢，一层嘢，点解一层嘢会企喺前面嘅咧？系咯，点解嘅咧？明明见到侧边，你见到啊，椰林树影咁样，哇！ 即系证明咧，就系嗰层嘢根本就唔系雾嚟嘅， 系噶。 即系再三过一次，我哋见嗰层雾咧，基本上就系个系嗰啲嘢嚟嘅， 大白天、啊。 我理得你咩天啫？因为咧。周围都是树啊嘛，佢树影多，一大白天嘅时候，好多时就匿喺嗰啲树度嘅啫嘛。我唔知道新娘潭路咧究竟有冇立到呢、這个南河碑啦，因为林锦就有嘅，全锦都好似有嘅，咁、啊、但系就好似好几年前都有试过有分享嘅，即系啲村民咧，即系话想嘅。但似乎就好似冇做到嗰回事嘅最终。 嗯， 不过当然啦，新娘潭仲有一样嘢更加恐怖嘅，就系、是、咧，原来有人玩树葬喺嗰度。 点解要玩啊呢个嘢咧？ 咁啊喺2011年9月咧，苹果咧有报道过呢单嘢嘅，就话咧有郊游人士同埋原居民咧啲村民咧就去投诉，就话咧点解嗰啲树周围都咁多嗰啲。白色嘅粉末状嘅嘢咧， 系， 甚至乎咧，后来有游人咧就发现有啲人特登揸车入嚟，攞住啱嘢，做一个好简单嘅动作，就系打开啱嘢，倒落树侧边， 系， 跟住打烂个啱，将个啱抌落新娘塔隔篱嗰条河， 系， 即系冲尾啦。咁跟住咧，陆陆续续就发现咧，有好多嘅神主牌啦，骨灰啦。啱啦，碎啱嘅碎片啦，四散喺啲树嘅周围。咁于是乎咧，就引起苹果嘅注意咧，就去采访去查啦。咁佢哋都问埋师傅，咁师傅就可能系树葬嘅一种。咁但系呢种模式咧，就东南亚好普遍嘅。咁、会唔会就系因为咁样咧，就惹来咁多嘅冤魂咧？咁亦都有指咧，就系话有一啲嘅宠物殡仪嘅败类咧，我叫佢做。嗰啲殡仪公司啊，将啲狗仔啊、猫仔、动物嗰啲骨灰咧、就为咗唔想摆，又系散到周围系。 所以咁多鼻狗， 系咪因为咁有好多狗咧？嗱，讲唔埋噶， 系 有咁嘅可能噶，边个知啫？ 好多鼻狗。 咁事实又系因为嗰啲系真系骨灰嚟嘅，但系你问题系冇人知道边个做噶嘛？你亦都唔敢多事啦，佢咁样做，你点知佢会点啫？系咪先？好礼嘢，不过。好大家利是啫，即系啲游人可能喺呢个附近玩烧嘢食，哇！点解佢哇嗰啲灰一风飞咁，我咪食咗啲人骨咪真系？ 系啊，你兜口兜面吞咗落去。 咁所以就呢段路，你話除咗係交通意外冤魂之外咧，我相信就同呢個嘢都可能好大嘅關係。 即所以可能點解話積壓咗，積聚咗咁多咁多困難， 點解會有咁多呢啲故事咧？咁就好可能我哋自己造成嘅。你話道路設計有問題又好，你話係咩鬼都好啦，好明顯地。你話如果我哋有啲人唔係刻意去做啲咁嘅嘢嘅，咁可能又唔會有咁多事發生。 其實冇咁你咁樣講，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好多人為嘅事。 更加你都知啲人好鍾意去探靈，度做埋啲招陰嘅行為啦， 做埋啲奇怪怪嘢啦。 咁甚至乎大家記得亦都有試過有一個神秘教派就走去嗰度拜神啦。咁聽聞就惹埋好多古靈精怪嘢啦。所以就鄉郊道路呢就除了人煙稀少之外呢，某程度上就是如果我們做得太多啲古古怪怪嘢呢，亦都有機會就會變成咁樣嘅下場。呢啲路你而家都會聽少咗好多呢，就係咩傳感啊臨感呢啲路嘅意外啦已經。反而新娘潭路到而家係冇停。 仲有。 係啦。真係可以話係都幾令人覺得係心寒。咁有關當局可能都要考慮下，喂你咁多年啦呢條道路都係咁樣啲。設施上是不是應該要再改進一下呢？已經我現在這樣手頭上一數，這麼多年來都死死傷傷都講緊過百單了，分分鐘 差不多了，真 的。那連啲警察次次一聽見新娘潭三隻字都說唉知道了，又是那裡咯，準備去執車了。 又執車了，又執下有一架執下有一 架。那是不是應該要做些事呢？咁啊，真系要有關當局去正視下啦。好嗱，咁啊呢一節就嚟到呢度啦。咁啊一陣間咧，我哋就交下課啦。 交功課。 話說就都過咗咁耐啦。 都畢竟都有段時間。 交下新嘢啦。 好啊。 我有同事終於頂唔順啦。 忍唔到啦，終於。 好，陣間見。 好。 广州话俗语词典， 词不冚雅。广州话嘅谚语冚即系碰撞，高贵嘅瓷器不宜跟普通嘅瓦器相碰。比喻有教养的人不宜跟还盲的人发生摩擦。例子，你话晒都是个有文化的人啦，点能够同个烂仔斗呢？词不冚雅。 以上资讯是由盈希话你知。 你而家听紧嘅系68号电台综合频道。 以下节目的内容只反映主持或嘉宾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68号电台守灵夜话， 等紧你。 第二节啱啱就讲完乡郊道路嘅问题啦，有关当局要正视一下之外咧，咁啊，当然就轮到我哋交货啦。上一集10月1号啦，我计10号嗰集就太平间嗰集好旧噶啦，所以就唔讲啦。咁啱啱就应该讲完台湾嗰部分啦，咁啊，今集咧就讲下其他嘢啦，交下货啦。咁啊，话说盈希做嘢嗰度咧，咁系又有啲新鲜故事。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咧，就会记得我有分享过个宿舍咧，有一条好长嘅走廊嘅，走廊最尽头有一个士多房嘅。咁嗰个士多房咧，两边就系房间啦。我永远都话系嗰段咧系好多问题嘅。有層霧啦，有好多古古怪怪嘅人啦，咁可能喺嗰度出現，即係講緊嗰啲好兄弟啦，但係又唔講得清楚，就係究竟係佢究竟係點樣嚟呢？你唔會知啊，未查到個根由， 咁呢啲嘢你查到就查啦，查唔到都冇辦法㗎啦。但係呢最近呢同事特別係夜間嘅同事呢終於都頂唔順啦。 忍唔住。 係啦，咁話說呢一個士多房呢我話過㗎，裡面其實好好陰陰涼涼㗎。入到去永遠都係好似比出面 呢个皇帝妃子阴阴凉凉， 系啊，阴阴凉凉嚟嘅，真系唔系官阴凉凉，系阴阴凉， 阴阴凉， 嗰个真系阴阴凉凉嚟，企即系匿喺里面做乜咁啊？咁话说咧，就系嗰道门咧，其实系一个有玻璃可以望到入去嘅门嚟嘅。 系， 咁嗰个玻璃都几大嘅，就摆正喺嗰道门嘅中间嘅。 嗯， 咁啊上方上较上面嘅近距离，你会睇到里面嘅情况嘅。咁呢个士多房咧？因为喺个尽头啦，吓、啊、我永远都会觉得嗰度阴阴凉凉，有一层雾之外咧，我又唔几可以入去嘅。夜间同事咧就同我哋嘅管理层讲啊，可唔可以封咗块玻璃去？ 系 二话不说，封就封咗啦。 竟然几顺摊， 封咗啦。 系 咁，当然点解咧？咪就系嗰句咯。原来咧，佢哋就发觉呢块玻璃咧。在他们当间的时候会有很多那些东西入入样样。 嗯。 即是会在个玻璃面上面他没有走埋去。但是呢你从远处又好甚至乎可能要经过入去那两边的房的时候都会可能有些东西入入样样。觉得不舒服。 嗯。 咁、啊、于是乎呢就申请可不可以封了他。 是。 咁当然主任就唔好话得嘅咁咪你话封咁就好听话地就封了啦。 是。啊、 但是我哋自己就深知啦。 哎呀，咁样啦， 咁多嘢喺里面啊，即系嗰啲啦， 咁多阴阴凉凉， 咁梗系要处理一下啦。好难讲，因为嗰个位置你入到去可能开 party 咧， 入边开紧趴， 系咯，开紧趴咧，又讲唔埋噶。我都觉得即系，而且佢又系成个走廊嘅尽头嚟添。 嗯， 咁即系好明显地咩嘢反晒出嚟啦都。 系， 咁你梗系惊噶啦，心理压力大啦，当然。 系。 佢哋都有讲到话，其实反而上面嗰个空厅咧，即系讲紧个后门嗰、那个武装个修嘅一个空间咧，佢、哋又唔觉得话真系好犀利，佢哋真系都认同就最犀利就下面嗰一橛咯。 系、 我话有好多嘢难以避免嘅，一嚟嗱周围都过客多，二嚟呢栋楼以往啲人跳楼又多，三嚟我哋呢个社里面生老病死嘅亦都有。 啊，咁啊系。 咁你好难免话会有啲事情发生。咁啊亦都藉着呢样嘢就打蛇随棍上啦。咁啊个同事又分享咗样嘢。 另一单嘢俾佢。 係啦。咁啊话说呢有一晚呢又系喺返嗰条走廊嘅其实。 即次次都系嗰条 走廊。隔篱有个厕所嘅就系、是、有男有女嘅有两个有几个厕所嘅。咁啊两个男一个女嘅厕所就。咁啊女厕呢其实就形容下啦其实洗手盆就系喺正门口隔篱嘅。好近嘅。咁佢哋夜晚女舍友要去厕所㗎咁啊带佢去厕所好如常地。咁啊嗰个行得走得嘅虽然又行动冇咁方便不过都理解我哋讲啲咩嘢嘅。 嗯。 亦都知道我哋俾佢指令系要做啲咩咁叫去厕所佢就去厕所去完厕所去洗手啦。 嗯。 咁啊同事又企喺厕所入面啲嘅女女就企近门口嗰边个洗手盆嘅。咁、啊洗手啦突然间呢佢嗰个目光咧，突然间就由洗手盆转咗出去，冇灯光嘅走廊，即系个门口啦，望正个门口，跟住就眼定定咁，已经硬硬啦就系咁啦。咁我同事就觉得奇怪，因为佢好少会咁噶嘛，最多佢都系已经硬硬嗰啲嘢嘅啫，咁但系就唔会话定神定得咁紧要。佢个定神嘅状况就系、是。佢望出去望住同一个点硬硬硬硬之余仲要系完全唔喐。咁直到就系我同事跟佢个目光一齐望出去嘅时候呢同事就发现咗一样嘢啦有个黑影射过。而喺射过嘅时候呢嗰、那个舍友呢就跟住嗰个方向咁样去即系嗰隻嘢点样射过呢佢就点样移过去啦将个目光。就一路咁錫嗰啲咁樣樣啦。咁於是乎呢個同事就突然間協咗協然後就話冇嘢嘅冇嘢嘅返房瞓覺。咁就係咁樣就佢就過咗嗰個晚上。跟住第二朝我返早嘅時候佢就同我分享呢個故事。我就話其實唔好睇小弱智嘅人士有陣時弱智人士分分鐘佢哋都有咁樣樣嘅 能力 能力係會睇到。不過佢哋唔理解呢啲係咩嚟。 係呀。 啊、 我再分享多一个啦，有个仔仔好搞笑嘅，亦都系好惊吓嘅令人。 系。 点解咧？咁话说呢个仔仔咧，以前后生啲嘅时候咧，好中意做一个动作，就三更半夜瞓醒咗瞓唔着啦。 嗯。 走出嚟拜神。 拜神。 一路行一路就是、双手合十，一路行一路领领领领领等等品咁嘅品神嘅。 系。 即系好似唔知喺度同紧边啲人讲紧嘢咁。 系。 咁问佢嘅时候，佢又即系。好似指住佢某一个方向嘅，又咁又咁。咁有阵时咧，又会见佢点样样咧，就会系对住空气讲嘢。 嗱， 好正常啫，对住空气讲嘢，啲弱智仔仔有阵时有啲咩症状，佢哋都会咁嘅喎，暗暗沉沉啊，对住空气讲嘢好正常喎。咁呢个有咩唔妥咧？ 嗯， 佢嘅唔妥咧就系好似有对答嘅， 即系好似人哋问紧呢个嘢，佢答人。 即系佢暗暗暗讲完，跟住要等一阵，停一停，继续讲。又停一停，又繼續咁樣樣，好似個過程同埋嗰啲對答裏面，佢唔重複噶，係有好似有段落噶， 即又唔同嘅。 你唔聽得明佢講咩啫？只係因為佢口齒不清啫嘛。但係問題係佢係有一段 dialogue 咁噶，咁變咗啲同事特別以前輪嘢嘅同事咪好驚咯。哇！大佬你佢突然咁衝出嚟，就咁樣銀銀銀咁，我點知係咪撞鬼啫，大佬？ 都冇话唔惊，讲真，你夜晚晚怎么走出嚟发？ 我试过问佢噶， 系 啊仔仔啊，你见到啲咩啊？咁跟住佢突然打佢阿妈咁，但阿妈已经过咗身好耐， 仲惊？ 我惊唔惊啊？见到佢惊唔惊？ 见到你阿妈真系好惊，真系惊呢单嘢。即系你俾我系嗰个同事，我应该吓死咗噶啦，应该。 不过呢种情况咧，唔系佢一个嘅，咁另一个亦都发生咗喺另一个身上嘅，就系佢又系咁样情况嘅，吓、外国人嚟嘅， 嗯， 咁佢又会系讲英文，咁又系对住空气倾偈咁，你唔会知道嘅，即系我又系咁，我又好白嘅嗰啲人嚟嘅， 系， 咁啊好直接咁问佢，啊你见到咩啊咁，跟住佢又会指住空气啊，诶、欸，爹哋妈咪冚， 冚，冚， 哦，或者爹哋妈咪 here 咁。 Oh、 我都会觉得吓， 啊 oh、 跟住我哋对住碰墙，我望一望， 我气眼。 你老豆老母喺度咩？喺边啊？我望唔到嘅咁，我真系会咁样讲。 你俾佢问 ，Hey Uncle，Are you here？ 跟住佢系咁指住，咦咦咦咁，我吓，我唔识答佢啦，真系。所以话有阵时唔好低估佢哋嘅能力，亦都唔介绍。佢哋只系唔理解呢啲咩嚟，但系可能真系会见到。 系。 咁、我到而家我都冇。我怀疑紧应该系点啦，佢哋系咯， 系 就只能够话有阵时即系听到呢故事或者睇到呢啲状况，就尽量都系话哦咁冇嘅，咁咪平常心面对咯。 哦，即系成日都话佢哋会见到啲，即系可能佢哋个情况就系咁噶啦， 好难免嘅。咁有啲同事会真系好惊呢啲嘢嘅，咁亦都唔敢听啊。咁我直接同佢讲，你放心，我唔会讲任何嘢俾你知， 一粒都唔讲噶。 咁见到咪当见唔到咯。 系啊，其实有时即系见到当见唔到就得噶啦。 系、 你讲起宿舍咧，我咪即系我咪转咗去做宿舍嘅。 系、 所以就 早排啦。 系早排啦，系啦，咁我又跟住咧，我咪转，不过最宿舍嗰段时间咧，话说就有一晚咧，我又系好夜翻，即系夜晚好夜走啦，做到。我应该做到差唔多成八点噶啦，嗰阵时夜晚八点零钟。咁其实成间宿舍好多人嘅，我哋间宿舍成七十几人啦，即系如果住满晒，咁啊七人啦，咁加埋咁得两个姐姐，有哋两个夜间姐姐。咁嗰阵时我啲同事大部分走晒，都走另外一个，即系日间嘅同事走另外一个啦。咁我自己一个喺房嘅，即系我自己喺，即系我自己一间 office 啦。咁姐姐喺出面派药啊，咁啊个厅好多人嘅， 应该好繁忙啊，好热闹， 好热闹嘅。同埋因为我系嗰啲私营院舍嗰啲间隔系全部天花板系通风噶嘛， 系 即系好应声， 好应声，我边度都听到 啊！你坐喺 沙沙嘈， 有人闹交你实听到， 又会听到， 一定听到。咁好多人喺度做紧嘢，打啲嘢，做紧啲文件，听翻嘅嘢。好啦，跟住我就听到出面有纷争啦，跟住又嘈，我听到两个成日喺度闹啦，闹交。佢又攞咗我啲嘢啊！咁 嗰啲 即系唔记得啦。咁跟住好啦，咁两个姐姐，即系我得翻。咁嗰阵时都叫位高权重嘅位置啦，即系俾个即系叫做一个即系主任级啦。咁我哋出去调停啦，出去调停嘅期间，咁我话唔得啦，咁睇部电视咯。大家咁即系你又话佢偷你嘢，你又偷我嘢，系咪？ 我镬都系咁啊。 系啦，咁睇到部电视咯，大家咁好啦，咁走去睇个 CCTV 啦。咁咧 嗰間院舍係勁多彎位嘅，唔知點解，即係好多轉角，即係咧直路轉角，直路轉角，直路轉角，即係好多直角位。 其實好雜技嘅呢啲， 係好。 你會唔知佢無釐啦間魔牆咩人喺度噶嘛？ 係啊，我成間院舍咧，即係全方位冇死角地咁樣，好多個爆電視啊，十幾廿個爆電視。咁我就喺度睇啦，咁我就開咗個電視喺度 kick 啦，喺度睇下睇下。咁啊，初初都冇嘢，咁我就見到啲人。即系我喺 fast forward 咁样喺度见啲人喺度走，即系见到啲四日仔喺度走啊。咁跟住望下望下，跟住去到某一个画面，因为十六格噶嘛，我嗰部嗰个 CCTV 十六格咁一个画面。咁我一睇，我又冇专登放大某格，咁我就定眼睇晒五六格啦。咁就睇睇睇下，咦咁嘅嗰啲嘢，竟然咁嘅咁样，即系咁样讲啦。即系例如由最左上角可以数啦，一二三四四乘四咁啊。 十六， 啊 cam 十六咁样啦，咁你咪正常咪 cam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跟住又排十十咁啦， 冇错。 咁其实 cam 十二同 cam 十三咧，其实系两个 angle 嚟嘅，即系两个唔同嘅 angle， 系同一个 area 但唔同嘅 angle 位置，即系一个可能即系 cam 十二可能喺左边射埋嚟 ，cam 十三喺右边射埋嚟咁样啦，打个譬如咁样啦。 但系同一个空间嚟嗰个位置， 同一个空间嚟 角度咁解啫， 系啦，唔同嘅角度，即系一个系左至右咁射啦， 例如同一个走廊咁佢。只系一个左边一个 右边咁样啦，系啦，或者系一个前一个后啦，系啦。咁啊，话说我就喺度望紧嘅时候，咁咧嗰边系女区房嚟嘅，即系女房区。跟住我就喺度望啦，话你话偷嘢咁，即系望啦望一望。嗰时因为走晒，得翻我个男同事喺度啫，冇女同事喺度噶啦，唔系冇晒男同事，得翻我一个。咁啊，我又望望下望下，点解个男人喺个女房区出现嘅咧？仲要系一个上咗年纪嘅伯伯。 阿伯 嚟喎，跟住上咗年纪阿伯，点解我喺个男喺个女房 度泄欲偷香？ 咁因为以前嘅院舍咧，我个 average 嗰个 age 可能由 好大嘅， 好大嘅，我个 range 好大。系啊，我由十几岁，我由十几岁去到七十几岁， 总之十五岁打上嗰啲噶啦。 系啦，跟住我就望一望，嗰阵时系嗰个时段系应该食完饭啦，你先准备去冲凉啊，即系排队去冲凉嗰啲时候，七点几。我望嘅七点零钟冇晒人啦，明明冇同事，跟住我望点解有个好明显一个男人一个白白咁形象喺个 cam 度出现咁样行过，跟住我就咦？ 但你哋容唔容许咁做嘅？其实 唔容许嘅，我哋唔 得嘅， 异性唔可以入房， 即系异性就唔可以入嗰个区，所以见到男人冇理由会俾到佢入去嘅。 系啦，同埋因为左右栋门都有我哋，即系有啲院友系会真系会傻猪猪咁样冲入去嘅，咁但系通常我哋同事见到 都会见得到嘅。 是因为佢因为女我哋所有嘅 office 喺晒女区㗎嘛。 喔、哦、咁更加容易啦。 係啦，所以你入咗去一定人知嘅。 一定有人知。 係啦，一定有人见到嘅。咁、好啦，咪走去望啦。咁望下望下望住 cam， 呢度有伯伯行过。明明啦 ,12cam 係右边射上嚟㗎嘛，左边射跟住13係左至右。咁即係正常喺两个 cam 底下。 都会见到 个伯伯。我应该都同一时间见到个伯伯见到伯伯㗎嘛。跟住我就撳下撳下嘅时候。点解我只见到一只 cam 见到伯伯，另一只 cam 见唔到佢嘅。跟住我就开咗个两格嚟睇啦，即系专登打开个两格嚟睇，即系净系成个 screen 系净系嗰格，我就开嚟睇，因为我真系望唔到。 冇理由噶， 嗱，因为正常呢边一只，呢边一只，如果我摆一条长嘅走廊，例如佢十二号 cam 佢背住咗我嘅，咁我正常喺十三号 cam 我已经望到佢样， 都会一样， 或者我望到佢噶嘛。但系我喺第十三号 cam 完全见唔到， 完全见到佢， 同一个时间系 见到。咁我好惊咯，你嗰下咁样。 跟住我真系打咗个突， 呢个边个嚟噶？ 我真系打咗个突， 唔系油麻地跟你嚟啊嘛？ 阿伯你嚟咗呢边啊？跟住我嚟 食宵夜啊？ 你过嚟做乜嘢嚟咁？阿伯你翻去虾田集啦，你唔好搞我。我离开咗噶啦，你唔好再过嚟。 嗰个阿伯嚟， 唔系阿伯。好笑嘅，因为我哋个 MCCV 其实我哋喺个 open office 嘅位置，咁咧我啲舍友其实企晒喺个波，即系个 counter 前面。跟住我哋喺度揿，我真系打咗个突。之后有个即系细啲嘅院友，跟住就问：啊，有小男人啊！跟住， 啊，之前都有人见到噶啦，即系个 cam 系 摆明影到嘅嘢，即系有人， 即系连佢哋都系睇到嘅。咁 好清晰见到， 唔系简单啦呢件事。 跟住好清晰见到个男人，跟住之后， 只系奇在两个 cam 系同一个路段，点解会影唔到？ 一直影到，一直影唔到啦。跟住我又望唔到阿伯个样喎，即系我一路因为佢背住，我净系见到佢背住 cam 嗰只 cam 嚟，佢就慢慢咁样缓缓咁样行啦行过， 唔系同一时间喎，两个 cam 喎，咁咪奇怪咯。 系啦，即系完全唔 make sense。咁跟住之后，跟停咗只 cam， 停咗个 CCTV 啦，跟住我就行咗过去望啦，左望右望， 我就打开晒啲门，即系我敲晒门走去睇佢哋啲房，冇啊冇窝床男人， 真系就冇嗰个伯伯， 真系冇窝床男人，即系一个男人都冇啦咁嗰边。 OK， 咁跟住之后，我就不了了之就处，即系我就敷衍咗嗰两个人啦，敷衍咗两个室友。跟住我就有一日同我同事倾开偈，即系我有啲遮可能系 唔系几明白嘅嘢，就想同佢哋问下。 系啦，我就好奇问下，因为咧，其实我呢间院舍嘅前一身咧系一间安老院 嚟 嘅。系啦， 咁有人死嘅话，你听 系啦，前一身安老院， 咩大不了嘅啫？ 系仲要开做间安老院，仲要系之前做咗都十年有多噶啦，一定有 L 噶啦，系咪？ 系，冇错。 做安老院实有 L， 咁我跟住我就问啦，我就有一日好奇，我真系屎忽痕咁样就问佢啦，问啲姐姐。因为我有两三个姐姐系以前安老院做到而家做到残院啦，咁跟住之后我就问姐姐，喂，我姐姐以前你哋嗰时即系旧底安老嘅时候系咪男女区点样分噶？即系我咁样问佢，跟住佢话以前男女区调转噶嘛，女区嗰边，男区喺呢边咁样，跟住哦， 即系换句话讲就你见到嗰个伯伯，其实某程度上可能系某一个时空。佢以前就住喺嗰度， 因为其实咧后尾我后尾有去研究过咧，问题就系、是、因为旧底而家我哋嗰个 setting 咧，其实同旧底嘅安老个 setting 其实系差唔多嘅，好近似 嘅，系好就记嘅，永远都系嗰句， 好近似，即系佢所虽则佢所有嘢翻身过，佢所有嘢重新， 但系你个格局一样啊嘛， 系啦，个格局系好近似嘅，其实个即， 所以点解成日话咧嗰啲空宅啊？即系如果你接收空宅翻嚟之后，佢原本嘅格局要全部打晒去重新做过噶嘛？ 系 唔可以你就算你系重新装修都好啦，系唔用翻原本嘅格局噶嘛？ 就系、是、因为佢嗰个院舍咧，其实拆过晒咁多嘢， 系， 但系拆过晒之后个布局系好近似嘅，即系你知大部分嗰啲嘅私营院舍都系咁噶啦，为咗悭皮咧，嗰啲顶咧， 意思就系话佢可能嗰啲床位啊，点样布置，点样摆咧， 系 冇变啊， 佢真系冇变，我估系用翻旧图啫，未睇， 差唔多用翻旧图， 个样似嘅， 只不过周边嗰啲可能嗰啲板啊，嗰啲换过晒咁解， 系啦，咁所以咧，我就推算咁样去谂就系、是，唔通真系啱啱嗰个接触点喺嗰个位度出现咗， 佢唔会走咯， 跟住走唔到。已经第一次啦，跟住其实有时久唔久都会嘅，有时行我有时做下嘢啦，咁我望住个门口噶嘛，咁我有时夜晚晚又系得翻我一个人，我望住走。 有啲相关气息出现， 像一个窗，即系其实咧，我哋一道木门啦，咁咧中间系有个唔系好阔嘅玻璃嚟嘅啫，打环嘅，即系一个玻璃窗仔咁样啦。咁其实呢啲货间间院舍都系咁，因为一定系咁，就算 office 都系咁啦。因为我哋嗰间，其实咁讲，因为我本身个 office 本身前一身改装咗做 office， 本身系间房嚟嘅，即本身系间院友房嚟嘅，系、 okay. 啦，一间大嘅院友房改装嘅，咁、所以嗰度门冇改过啦，仍然系一块玻璃咁啦。咁咧，我日头日光日白咧已经好笑噶，成日都话啲院友咧，你我哋啲日间嘅院友唔出唔到街嗰啲咧，佢就会喺度巡游噶啦嘛， 系， 即系绕住 无穷咁噶啦嘛， 系绕。跟住咧，我成日都讲，究竟我睇紧佢定佢睇紧我啊嘛，成日都讲紧呢个问题。 我哋成日都讲哦，做职员嗰啲坐喺里面嘅系狮子老虎大笨象啊嘛， 系啊， 任人鱼肉任人睇噶嘛。 系，我觉得我自己系只狮子。 调翻转，我哋望翻佢哋就系我哋渴求佢哋唔好望我啦。 跟住咧，做啲人好似奔嚟，好似我成日都觉得，即系对唔住，即系冤魂索命咁样咧，下下咧，即系突然间失佢，即系明明行过，跟住我做下嘢，大家抬头望，跟住就跟住望埋 嚟。 我每一次都系陈，跟住我另外有个同事就佢反方向，佢背住道门嘅，即系你我同你嘅朋友啦，佢坐住我对面噶嘛，我同佢位系打对面嘅，我就望住个门口，佢背住个门口嘅， 哦咁 样，跟住呢佢成日都好似冤魂失明，突然间做系大家背后有阵凉意嗰阵嚟住，跟住佢就话，同埋好搞笑嗰啲院友就系、是，即系讲开咁讲，你打佢有啲经历就系、是，佢打打下嘢，又得佢一个喺间房度做紧嘢，跟住佢无啦一个院友，大家又觉得背后有阵 有啲气息， 系啦，一阵凉意，听到啲咁 样，咁惊噶大佬， 即系听到。咁喎，跟住之後佢真係打咗個彈陣，跟住擰住面，跟住有啲 鬧鬼咁 樣，跟住就突然間自己開咗道門，跟住即係嗌姑娘咁，跟住佢仲要係咁樣姑娘咁樣， 跟住冇开灯，你真系吓死咗。 跟住真系撞你个鬼啊！真系 撞鬼咁撞。 系啦，咁跟住话说就系有一晚又系夜晚，我就做得好夜啊。系咁啊，做紧嘢。咁啊，我啲同事走晒啦，咁我又得翻我个又做紧啲咩咁样。跟住我望一望住个窗啦，做做下。咁我其实通常一到夜晚，我就会开，即系我开自己部电话就播住歌听，听住歌做嘢。 系 即系等自己。 咁系搵啲嘢嘈下。 系啦，即系睡眠，虽则出面都好嘈，但系 我翻通宵仲衰啊！我听鬼故， 咁你又过分啲。咁我就听歌啦，咪听。咁我打下嘢之后咧，跟住我就突然间咁抬头望一望啦，因为我个 mon 啱啱遮住咗个门口噶嘛。 系。 咁所以我就啱啱一起身嘅时候，即系想喐下条颈嘅时候，拧，即系望 到啲唔应该望嘅嘢。 系。点解又系咁嘅？点解有个男人行，又系一个男人行过，即系一个男人嘅身材身形。咁行过，跟住我又喺度嗌咯，我就嗌，有乜有男入咗嚟？跟住我嗌，即系我你知通窿噶嘛？咁我哋咧大嗌，我大嗌出去，喂，系咪有边个又出入咗？系咪有冤入咗嚟？跟住姑娘睇出嚟啦，冇啊， 咩啊？ 冇啊，咁咯，跟住吓，哦，跟住我哦，跟住继续打，我都冇事发生过咁样，继续冇事，我睇唔到。即系有次啦，跟住试过又系，有一次就日头日光日白嘅，好早嘅。咁我哋有一次另一个经历就系无啦啦隔篱房，因为你知道我啲板咧好唔加声噶嘛，嗰啲木板 嚟啫， 同埋通窿噶嘛。咁咧隔篱其实有住人嘅，住咗四个女舍友啦。咁其实日头嗰四个女舍友其实唔喺度嘅，冇人喺度嘅。 出去， 因为翻晒学，有啲翻工场，有啲。即系翻咗日间中心啊，咁样咁基本上隔房冇人嘅。咁又系有一朝，我一朝好早八点几九点咁啊，出边咦行行好多人哔哔巴拉巴拉巴拉嘈啦，即系好多人行过啦，好多人即系嗰啲嘢讲翻学啊，讲翻工啊咁样。所以我哋你知你做嘢先最清楚噶啦。咁啊，实好忙嘅，每一个朝头早系忙到爆炸，要冲凉啦，又要成啦咁样啦。跟住之后我就喺嗰间房度做紧嘢，咁咧我就做下嘢嘅时候咧，我就突然间听到人唱歌，跟住我就听到人突然间。你唔记得唱咩啦？即系 我假设啦， 系啦，一个男声咁就唱歌，咁咧我就以为我啲仔仔有唱歌，即系我有啲仔咧好中意唱歌，无啦啦佢会唱嗱啲仔仔嘅啦， 唔平啊， 咁我以为唱歌啦，咁但系嗰只仔系唔会入嚟嘅，因为嗰只仔通常系个厅度嘅，咁我以为点解只仔又唱歌嘅咧？ 即系你 sense 到系喺隔篱房， 喺隔篱房嘅，咁但系隔篱房冇人，因为隔篱房走 男声， 系啦，跟住我就听到 按你走晒，你都会锁门。 系啦，跟住同埋闩埋道门噶嘛，就成，跟住又冇啊！我望住又冇人行过入嚟啊，咁样，跟住就听到类似咁唱歌人唱歌唱歌咁样，唱都唔紧要，唱下咧，突然间喺度，喂，佢系隔住埲墙喺度， 系我知， 敲墙， 玩嘢咯， 咩事啊？ 挑战你咯， 日光日白，日光日白七八点， 我有分享一单嘢差唔多啊，又系发生， 跟住无啦啦喺度， 同气息有关， 跟住我心谂。 冇嘢 话，你冇嘢嘛你咁样，跟住之后我跟住就冇理佢啦，跟住佢就喺度继续点啊，咁样，跟住我真系喺度问， 你有冇求证？有冇行出去求证下？ 有，跟住之后开我开道门，跟住行咁行个拧，一粒转弯就系咁，跟住佢冇人啦，熄晒灯，乌单分火，跟住同埋佢敲我嗰埲墙咧，其实系一张床位嚟噶。系，其实拍咗张床， 仲要隔住张床， 系啦，即系隔咗张床，即系话如果你要敲嘅话咧，你系要擒上张床敲，擒 上张床我敲咯，所以你要走嘅机会其实唔高噶嘛，即系，当你咁样咁短时间内去入嗰间房望嘅时候，其实佢要擒出嚟嘅时间仲要嘥嘛， 系啊， 咁变咗就系佢冇可能一， 根本就冇可能匿得埋，同埋我哋啲床底佢哋全部塞晒箱噶嘛， 更加匿唔到。 即系塞晒佢哋自己啲衣物摆晒箱，胶箱喺个床下底，根本冇地方匿。跟住我就心谂，边条皮咁得闲啊？因为有时佢哋喺度讲，有时佢哋喺度倾偈，好大声，我成日都闹佢，哎，我讲咁大声，死嘢！我成日都隔隔住埲墙，我哋喺度嗌咁样。跟住我敲墙，跟住心谂冇嘢嘛敲墙。跟住我入边，我初初都唔系谂第一样嘢，我唔系谂呢个嘅。 系你最多谂有冇？ 我即系谂紧边个？我谂紧边个衰仔咁抵死隔篱玩嘢，走咗入房玩嘢。咁我就谂住闹，谂住再开门点啊？跟住一开冇人、啊。好啦，冇人唔玩啦。咁啊，你翻入去又继续 做啦。 隔咗阵 又嚟， 跟住我就。 点啊？ 即系呢回就已经 sense 到唔系人啦。 系啦，唔系人啦。跟住我隔篱，我对面，我间 office 嘅对面系药房嘛。 系。 咁我啲护理嘅同事喺对面，跟住我就揿内线等佢护理，就揿入去护理室。跟住我同事讲：，唔好意思啊 Sir， 你好，唔系我跟住佢话：，唔好意思啊姑娘，你可唔可以帮我过隔篱房睇一睇？ 有冇人啊？ 有冇人喺度？跟住咁啊，姑娘行一过啦。 佢哋可能好疑惑噶系嘛？ 系啦，跟住我话，唔系我好婉转嘅，我话啊，隔篱房啲女系咪出晒去啦？已经系啊，我姑娘帮我过去睇下会唔会有啲未出去， 系有冇窝藏阴犯？ 系啦，即系啲衰猪唔翻肯翻学咁样啦。跟住好啦，咁我叫姑娘过去，跟住姑娘开门，咁啊，即系佢就直接开门，又同我讲，我隔篱房冇出嚟，走晒啦，出咗去啦，上晒车啦。哦，好啊，唔该咁样。跟住 心里有数， 跟住知道好啦。咁你跟住佢都继续，跟住我就唔理佢继续咯，做嘢。我唔理你敲，你敲爆佢咧，你敲穿佢，我唔会理你噶啦。咁，我就选择咗一个掩面独立嘅方式，就系、是、 俾我就喷口水啦。 我真系， 睇啱咁就喷口水。 你中意点啊？ 我烧你数簿啊！咁 我又唔讲得烧你数簿，你 咁得隔篱我 office 系通噶咯。 系啊，我唔讲得嘢，我又唔闹得，跟住费事啦，俾啲仔俾啲女听到，跟住我就。啊！你中意敲爆佢啊？你最敲啊？ 最终佢持续敲咗几耐？ 佢敲咗成十分钟，将近十分钟。我真系睇住 佢。即系佢摆到明系聊 交嗌， 聊交嗌。佢知你知道佢喺度。 咁跟住之后系啦，跟住我谂你中意敲咪敲爆佢咯，我会理你，我真系唔会睬你嘅。OK 咁样。呢、這个即系其中一个搞，即系我都唔知点解释嘅一个。迷团嚟嘅，跟住我就谂边个咁鬼得闲咧？我惹翻嚟咁样，我就问过啲同事又冇，即我上次都系分享过，有个同事就系倾倾下偈，突然间背后有嘢啫嘛。 哦， 系啦，所以就 呢、這个留翻下一集讲啦， 再讲啦。 因为气息嗰样嘢，我头先即刻谂翻起，我有一次嘅经历，令到我都觉得有点尴尬。 有啲奇怪。 好，咁啊，留翻下个礼拜你哋收听啦。好，呢一集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多谢大家收听啊， 好啦， 下星期见， 拜。